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水， 我饮咗少少。哇！ 你一隻歌聽到心痕痕，扭扭條腰即是真痕痕，隨之拍攬肉更想吞落比文文，我有一骨命扭幾扭下幾雲雲，大家開心唔使擔心，遲下山都自諗，笑口人人人今晚人人人人笑。 好啦，哇，小麗上到嚟啦，即係係啦，即係同大家即係同小麗打聲招呼先。咁啊，哇，我見到小麗呢排好忙喎、啊，即係哇，你而家但係呢就因為今你就係講今日啦，零舍忙啦。咁啊，你頭先話未食飯啦， 食咗個麵包， 連早餐都未食。咁但係呢即係你一日都有三餐嘅，你今日有三餐嘅，但係所謂三餐嘅意思呢就係做足三餐網台。係係咩？ 今朝就風波裏的茶杯一百，跟住頭先就去咗。城寨、因為政治咖喱飯呢、Gary 就去咗外國，咁所以我頂兩個星期，咁、 okay, 然後就呢度啦。 係啦，嘩，即係你真係 中間就有個去港鐵請願嘅行動嘅，因為呢港鐵嘅下面嘅承判商呢就拖欠工人嘅即係遣散費同埋唔係主要係強積金啊，咁我哋就要代佢去即係申訴啦。 嘩，你體能非常之勁喎，我等下反而見嗰位健康大使呢即係喐身喐勢呢咁就扯下真係非常之唔掂。 唔係今日呢兩日呢其實係有一個即係關於運動嘅組織話佢嗰個拉筋嘅方法都係錯的。 係咩？唔係啩？ 係因為呢你嗰個動作應該係垂直嘅隻腳，冇理由係打歪，打歪咗呢其實係影響嗰個韌帶嘅。 哦，嘩，真係喂，用乜嘢學壞師咁樣真係。咁好大鑊喎，呢啲真係咁、有網友就即係同你打招呼啦，係咪咁啊。好啦，嗱，即係今日請阿小麗上嚟啦。 你唔講得宣布參選㗎係嘛？ 唔講得，梗唔講得啦。 OK， 咁但係我見到佢近排咧，即係好似有 即係正如嗰個陳咩話？ 陳海欣， 陳海欣咁佢都冇話自己係參選嘅。 但我積極考慮。 嚇、啊，積極考慮，咁、okay. 啊唔同嘅呢、這個、就 是。睇下泛民有冇共識啦。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有啲。 不過我一句結論喎，即係好多人話你會唔會被 DQ 咧？ 嗯， 我諗過啦， 唔會嘅。 如果你有机会赢呢佢、就会 DQ 你。 嗯。 冇机会赢呢佢就会放你入去。 咁所以林郑嗰次叫做博中咗。 即係点呀 即係林嗱嗰陣时呢就有啲即係一啲建制派嘅报纸呢就话其实嗰陣时好似01讲话点解即係嗰陣时係林郑呢係放生啊即係姚松炎㗎嘛。记唔记得啊？ 记得， 系啊，佢嗰阵时咁样讲啊嘛，即系佢嗰阵时同佢讲话唔使担心嘅咁样样。咁、如果系咁样睇嘅话咧，你事后孔明咧，咦，有啲道理喎、 啊。咦，我冇林郑 WhatsApp 嘅喎，佢 WhatsApp 我都唔知嘅。 佢有冇 WhatsApp 啊？姚松炎先， 我唔知道、啊，即系总之其实都有两句讲下，我唔知系咪啦。 唔系，我觉得阿爷计条数就系咁，当然佢有机会计错啦。我估计就系、是、如果佢 KO 得到你咧，喺个选举里边一定 KO 你。 嗯。 所以我覺得我事後好明分析嘅啫，事後分析最容易準嘅咧就係佢點解要 DQ 周庭咧？ 就是因为他觉得我不能够容养这条路线的人去上台、 嗯、 而他知道港岛是难搞的、 嗯、 That's why 他会这样做 是啊咁啊！ 佢哋計票計得好準嘅，而家 當然佢有計錯嘅時刻啦，但係就我估呢啲咁樣嘅補選同埋大，即係咁集中嘅咧，佢資源又容易調配咧，相對上容易計得準嘅。 嗯， 唔係佢又揾一個逢點機出嚟玩死你啦。 係啊，咁而家好多好多即係叫做係叫做 head to head 嘅 comparison 啦，即係你同阿陳海欣啦，其實即係我哋都唔能夠計少一條數，就係阿逢點機因素嘅呢、這個係。 唔係，我覺得機出嚟就真係。幾大鑊嘅喎， 係啊，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大局為重。 上次 佢點會同你大局為重咧？ 係啊，上次個孖準爭即係爭二千喎，大佬啊，即係你 佢計呢條數啦、啊。你諗下逢點機到今日都仲講緊，我今日唔考慮，問、嗯、咩叫今日唔考慮條？ 係啊， 我真係條嘅啫。 咁所以如果你話你如果你話即係佢如果有把握嘅話，就唔會 DQ 小麗嘅話咧。咁佢攞呢一個逢點機出嚟選嘅話咧， 夠啦。 咁佢已經有個把握啦。 喂，阿基爛船友。一兩斤釘你都死啦，唔好話三斤啦、 啊。咁啊，所以嗰度咧 點都有萬零飛啩、 啊。 就算我哋點樣突發都， 嗯、 你日日冇嘢做，走去追殺佢，佢都有。 有噶，基哥喺深水埗係有好高嘅。 咁啊，係咯。不，同埋你民協分明又同佢做一場戲，係咪？我都未見過一個人退黨，你嗰啲黨友、前黨友會走嚟陪你一齊開記者招待會、 啊 哇！你真系唔好信佢，到時真系會唔會甩你底啊？大佬助選嘅時候真系死嘅真啲。 係啊，即係你等於咁叫即叫做話，即係佢證明佢都係好人啊嘛。其實即係證明佢自己本身咁多年嚇、啊，即係對呢一個民協都係有嗰個貢獻喺度嘅咁樣。 但我自己就真係好感受到今次嘅補選咧、嗯，對民主派嚟講，以至對成個香港嚟講係真係好重要。 嗯、 因為我哋唔可以容許再修改多次議事規則。事實上咧，可能聽關鍵一直大家真係聽到厭、嗯，但係事實上係關鍵。一直嚟嘅，因为喺地区直选，我哋而家系差一票，差一票先至能够顶住咧，再修改多次议事规则。其实如果俾呢件事发生影响嘅，唔系净系议事规则啊，即系当然你就系话哇。謝偉俊係講到好狼噶嘛？如果趕出去議事廳出邊咧，要係停賽一年噶嘛？唔係淨係咁嘅，而係選民嗰種投入同埋信心啊！喺民主運動入邊、嗯，即係我哋唔可以再俾咁大嘅灰心去累積，我哋應該係要一步步穩守我哋嘅戰場。 呢、這個正正我想問你啦，嗱，因為咧，其實你上次贏嗰個選舉咧，其實你打嗰個叫做希望工程啦、 嗯， 希望兩個字好緊要，即係大家都覺得仲有個希望喺度，係嘛？咁、嗯、但係而家去到咁樣咯，嗰、那個議事規則都改咗咯。咁好多人都開始話：喂，選唔選都冇所謂啦，咁樣樣。即係尤其而家見到就係話嗰啲負面新聞啊、DQ 你嗰啲，完全係無所不用其極。咁開始有個咧叫做係失敗情緒喺度、嗯。你覺得希望仲喺唔喺度咧？ 我覺得希望係要創造喎、嗯，即係事實上 事在人為。 你唔去喐嘅話就冇希望，希望唔會自動來臨。喺、困難嘅時刻要去守住，然後一步一步去攞翻翻嚟。事實上其實講都講到厭，但係老生常談係啱噶嘛。民主一步一步攞翻翻嚟，希望係逐少逐少創造翻嚟嘅。咁、我希望大家即係喺呢個困難嘅時候唔好停落嚟啦。因為我自己嘅睇法係、我哋停落嚟咧，我哋將會失去更加多。大家去睇翻沙中線而家咁樣爛融融，我哋而家仲會覺得喂冇可能嘅，一定要去徹查。仲有市民講，我都係想去徹查嘅。咁我哋仲可以攬住啲建制派。喂，如果我攞到幾萬個市民嘅簽名，睇下你樣唔樣衰啦。咁梁美芬嗰一次，我去攞住五千個簽名去當面問佢，佢真係嚇到雞飛狗走噶嘛。但如果我哋再輸咧？我哋失去嘅可能係真係第日佢哋真係隻手遮天，即當然而家都係啦、但係以後係更加予取予攜，更加係厚顏無恥。我哋失去嘅係整個體系入面廉潔嘅制度、透明嘅制度，以至係專業操守，即我哋係會失去更加多嘅。所以我希望大家喺呢個困難嘅時候守住。 我想問， 不過我又覺得即其實對香港市民嚟講、我唔知啦，我唔識同佢計呢條數，投一票有幾大嘅代價呢 苏花 嗱，我叫你六四七一身水身汗就出嚟游行，甚至乎去抗争， 嗯、 就嗰啲嘅成本系好高啦，时间啊、金钱啊、资源啊咁样、 嗯， 我一叫你去屋企楼下投票啫嘛，大佬， 嗯， 你连呢个希望都唔买就，即系香港都玩完都八八九九噶啦。 所以每人行一小步啦、嗯。我哋系要靠自己去创造嘅，但系我亦都好想同大家分析嗰种系乜嘢情绪嚟嘅咧，就系、是、心理学上讲嗰种习得的无力感啊嘛，嗯、即系共产党话俾你听，你做乜都唔得噶啦。咁所以你个心入边觉得做乜都唔得嗰种感觉系好沉重，以致你好似行去就近嘅票站都好似。咁遙遠咁困難嘅呢，即係呢個係心理嘅障礙。 唔係，咁當然我哋都有責任嘅。我哋即係我嘗試代下呢個角色咧，即係你作為候選人， 嗯， 咁你都要有方法，或者係有無論口號又好，你嘅工程又好，點樣去打動啲選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關鍵一戰，最後一里路啦。 係呢、這個當然嘅。 嚇、啊，即係我哋呢個一定係我負最大嘅責任啦，係咪？即係我哋要負一個最大嘅責任，就話俾人聽。即係唔係淨係講道理咁簡單，可能你個宣傳過程裏面都有好多感人嘅嘢啦，係咪？民進黨就最叻做呢家嘢㗎啦，係咪？咁就令到啲選民，即係因為有多時候我覺得投票呢同消費都有少近似， 嗯， 就係好感性嘅啫嘛， 嗯， 係咪？好多時啲人家話自己好理性啦，你做調查嘅時候，但係實際上可能佢。卡唔卡呢個 vote 其實都好可能係好感性嘅消費， 一定係㗎，因為你要有個意欲去做㗎嘛，咁起碼你都要建立到嗰種即係、就是、對你嘅認同，嗰樣嘢就係感情嚟。 所以你 DQ 咗一段時間，大家好似習以為常咁咧，其實都開始幾嚇人。 嗯， 即係你話上一次眾志又好，呢、這、一個嘅新東嘅補選又好，甚至乎即係九世又好，嗰陣時候都仲好熱刺， 嗯， 即係大家都仲要即係打阿爺一巴嘅時候， 嗯， 但我就即係今次可能嗱，我呢個感覺咧，主觀感覺，我冇客觀嘅數據評估，我覺得啲人開始死心，開始， 嗯， 真係確實有呢個情緒，客觀上嚇，唔係我哋想鼓勵呢樣嘢，即係我嘅判斷係。一般市民大眾都好，即係哀莫大於心死咁。 嗯， 所以即係要諗下點樣 tackle 呢個問題嚇。 嗯， 阿小麗，其實你擺咗咁耐街站啦，其實你覺得即係近排啊，即係嗰啲你無論係沙中線又好，沙中線起碼講沙中線先啦。我記得你之前講過話咧，嗰啲街坊咧唔係好 concern 啫，即係嗰個即係沉降事件啊，佢哋唔係好覺得咧， 一半半 係一半半啊， 係 而家佢哋一半半，即係好咗啲嘅咯， 係啊，係 嘛， 係啊， 哦 ，OK， 因為事實上嗰個沉降嗰個影響咧係好大嘅、 嗯， 即係唔單止係影響好多嘅樓宇有裂痕啦，係即使唔係嗰23棟樓，原來係嗰啲裂痕係關沙中線事，其實啲街坊之前係俾政府呃嘅嘛，話唔關事，你層樓漏咗 之前擺到個5蚊銀，可能而家擺到8折落去啦，已經 係。係啦，一來係咁啦，二來就係原來嗰個沉降係。影響到係煤氣真係洩漏過嘅，只不過係煤氣公司自己主動 check 到，然後自己主動咧維修好。 呢、這個就係叫好彩啦。 係啦， 其實係。 咁所以其實街坊聽完係覺得係好得人驚嘅事。 但係呢種好彩唔係即係 take it for granted 㗎嘛，即係譬如就係話而家咧，即係哇，你喺嗰、那個灣仔啊，佢嗰邊咪又係搞嗰、那個即係沙中線嘅。係。咁嗰邊嘅沉降仲犀利添，佢而家咁嘅海軍商場嗰邊係 啊，即係都落兩部 iPhone 啊。 哇，大佬，喂，佢離譜到！即係而家咧，佢沉降咗之後咧，即係佢兩年前啦，係咪？再去檢測過咧沉降數據咧，自己 reset 翻做零喎，大佬，然之後再重新計過一棟樓嘅沉降，喂，其實佢自己沉降幾多，一定有個 tolerance 喺度噶嘛？ 係。 喂，其實呢啲擺明係作弊嚟嘅喎，其實係。 喂，你喺土瓜灣嗰度，直頭係港鐵要求路政署不如放寬嗰個沉降上限啦，俾佢啦，咁即係呢啲係搬龍門閉門造車。 係啊，呢啲叫削足就履啊嘛，即係你明明著唔到只鞋噶，你自己斬咗兩隻腳趾公去，即係然之後去著嗰只鞋啊嘛，即係就等於阿梁振英嗰個事件咪就係行李門咪就係咯。喂、 嗯， 佢自己同行同檢衰咗之後，喂就叫機管局自己改例喎， 係啊， 嚟方便自己喎。系嘛？ 唔系，我觉得个问题就系咁，嗰、那个选举嘅议题、 啊， 我突然间谂嘅啫，即系可能要再追出佢添嘅就系、是，其实你香港系沉沦嘅、 啊， 你从行李门嘅事件里边咧、嗯，喂，佢司法复核之前两个月，我今日先知嘅咋、 啊， 喂，原来 cancel 咗， 系啊， 唔系同行同检啊，大哥， 咪就 系 咯、 啊，喂，你 cancel 咗今日系咪即系我下次我特登摆个行李喺呢、這个即系、就是、留咗喺地勤嗰度，咁、 嗯、 你咪帮我拎入嚟先，大哥。 啊、 所以咧，对于行 喂，你 cancel 咗嘛？ 系啊，呢个系真系一个安全嘅问题嚟噶。你以后点样防恐袭咧？同埋如果有违禁品，系边个孭飞？ 喂，同埋你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机场 都难睇啦，系嘛？喂，原来你个保安咁噶，吓、啊、可以唔跟我行李可以入噶？喂，原来有人有特权，喂，所以我就话，即系你其实你香港嗰个沉沦咧，你从呢一个嘅沉降嘅问题上边，你从呢一个嘅行李门嘅事件里边咧，其实系吞噬紧，喂，吓死人啊，大哥！你原本是应该很 professional 的东西、是不需要争议那样东西是啱定错。 而你最恐怖 总之一定要做啊大哥。 你见到那些建制派呢即是有恃无恐更加变本加厉。你见到马逢国咪就是咯。 他之后戴发胶。 咪就是咯又是这样的完全是。 即 是 这些。我下次我得不得先、 啊、其实还有很多啊譬如讲跟泳手这样。 啊是啦泳手你又是啦。 游得最快我没得去、啊。我巴士你刚那个先有得去。 是啊。所以我就说你连一些这么客观有客观标准的东西包括你那个工程究竟是跌几多毫米 几多 cm 代表是已经要停工了。那这个是客观标准的东西不是政治的争议的东西来的啦、 啊。 不是立场的问题啦。 是啊。 OK， 游水边个系快睇秒数嘅啫。好啦，跟住究竟应唔应该同行同检？喂，都系好客观嘅啫。 有个原则喺后面就系安全嘅问题啊嘛，呢、這个系航空业嘅安全嘅问题啊嘛。 唔系咁客观咁 professional 嘅嘢，你都搞到即系变咗第三世界国家咁。喂，咁你唔出嚟投票又真系？咁你抵乜死㗎喇喎真係。 即係你因为一个人佢自己去违反咗条例咁然之后为佢而改例喎。嘩佢係咩人啊 喂。呢样嘢真係司空即係呢个真係我哋从来未见过。 即係梁振英咪一个例外啦就係、是、一个咁样嘅例子。其实。 喂你仲可以出嚟搏嗰条友真係好嘢喎大哥。喂我就真係如果係我真係对唔住我真係匿埋喺个即係床下底都唔敢出嚟见人。 即 係做过一样咁差我理唔理你有冇搭躲都好。喂，你仲出嚟搏？你真系好笑啊！你真系、 哦，共产党嘅特色咧，就其实系无耻，即系无耻而系冇任何嘅自知之明嘅。 喂，你仲机管局、啊、因为佢发生呢件事，去 cut 咗关于机管局嗰个嘅，即系嗰啲 rules and regulation 嗰啲应该负责啦 ，by laws 嗰啲咁样。喂，你呢下先至离谱啊！大哥， 其实呢个系有损国际声誉，但系佢哋嗰啲国际声誉系乜嘢咧？即系我高尔夫球而家少咗几个窿咧，就有损国际声誉啦。佢哋咁样谂噶，佢啲人系咁样谂噶， 少几个洞你嘅意思系？ 唔系真系系佢嗰阵时 十八洞高尔夫 球系啦。喂，少咗几个窿得唔得咧？咁样样，我记嗰阵时系有人咁样问噶。 佢哋其中一个即系讲法就话，香港就系得一个可以搞国际赛事嘅高尔夫球场。如果连呢个都冇咗，咁我哋仲叫做国际嘅都会咩？咁样即系呢个我觉得好荒谬嘅。你唔顾好咗我哋嘅住屋权先，你唔顾咗市民嘅民生先，你去讲呢啲即系高大空嘅嘢，事实上系即系本末倒置。 一个地方。嘅窮人住到好似嗰啲即係畜生咁樣嘅，住咗個籠屋入面嘅，呢啲又係有呢啲無損國際聲譽咩？係咪？ 衝出國際呢、這個？ 喂，呢、這個真係已經係變成 唔係啊！你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幾單嘢，由游水派咩運動員，到沉降，到呢一個嘅行李門 啊， 喂，全部都係有損國際聲譽啦，大哥係嘛？你邊係一個國際嘅城市？去執行佢嘅政策嘅時候， 或者翻轉頭，呢啲人要唔要面嘅啫？究竟係？系嘛？ 唔系，所以我咪话我如果我系政府，我点撑 啊？ 哇！我真系唔识撑，大哥。 我哋嘅律政司司长系不断咁样去隐瞒佢嘅僭建嘅行为，呢个都真系令到我哋觉得好荒唐。 唔系，所以我就觉得个 campaign 咧，即系除咗选赢之外咧，其实喺个过程里边咧，因为我觉得都系一个政治动员嚟。 嗯。 个政治动员就系咧，你要将嗰个议题咧系凸显出嚟。 嗯， 虽然咧就好灰噶啦，听完呢啲嘢，都我都唔想讲，都唔想听噶啦，有时都。 嗯， 但系你都要话俾人听，喂，系好大镬喎。 系， 唔系话投咗我哋就系识变天，唔系好似人哋民主国家咁样。 嗯， 但系喂，你一单又一单， 嗯， 而呢一單又一單係即係每況月下嗰種喎、 嗯， 係唔應該嘅喎。喂，你我從來想象唔到游水比賽係會咁喎、 啊。 你揀出嘅時候，喂，你真係翻到行路打到褪變到大陸啊，大哥！ 即係 靠關係啊！ 即係話佢而家種群帶關係、嗰種群帶主義咧，已經由政治上面嗰個最高層構咧，已經係哇漸漸咁蔓延落去，即係任何嘅層面啦，已經係即係民生嘅層面係咁啦。喂，你即係體育界咪就係咁樣咯？ 所以我覺得咧，九龍西如果搞補選嘅話咧，其實嗰個競選工程咧，或者係嗰啲議題咧，係逼我哋面對緊香港成個現實嘅。因為九龍西既係有即係中上層嘅人士啦，亦都有最窮嘅。以致係即係人口結構都係相當老，由好大嘅政治議題，我哋成個大社會大嘅格局啦，一國兩制嘅崩壞，以致我哋體制嘅即係一種淪陷啦，以致到民生問題、長者嘅安老、基層嘅住屋，其實全部都係跨越嘅。佢逼我哋面對緊咧，成個香港點解係一路一路倒退呢？我哋越係富裕嘅時候，民生越倒退；我哋越係富裕嘅時候，體制越崩壞。我哋係咪繼續上香港咁？所以成個如果有選舉嚇，即係當然有選舉啦。參選嘅時候，成嗰個論述咧係要全面 覆蓋，即係你要數臭佢咯。你就係數呢兩年夠啦。 陳海欣咪就係一個咁嘅人咯，佢本身就 唔係。但係陳海欣有個問題就係咧，其實佢係滑不留手啊。因為佢一定唔會代表民建聯㗎啦，係咪？ 九龍社團聯會都唔係好嘢嚟㗎喎，大佬。 唔係咁，但係啲人唔識㗎九龍社團聯會㗎嘛。第二就係你好難將過往咧民建聯做嘅衰嘢咧入咗佢數喺個競選嘅工程裏面，所以呢個真係要讀下，我覺得。因為佢特登揾一個即係咁嘅人，我唔重複啦，因為喺城寨嘅節目，我同阿世倫都講過，佢特登揾一個咁嘅人。 嗯。 其實真係滑不留手嘅人嚟嘅。 嗯。 即係佢完全係冇乜污點，或者係你直接可以攻擊佢嘅人嚟嘅。反而你直接可以攻嘅就係馮檢基。誒，咁你攻佢做乜鬼啊？係咪？ 咁我唔希望有呢一幕出現啦。我希望民主派只係得一位候選人去出選啦。 咁佢唔算係民主派喎，大佬你誒學阿鄭宇錫話齋哥。 咁要問下基哥佢自己點睇先。 好，呢一節時間差唔多，你轉頭返嚟啦。我哋有好多人關心你道唔道歉嗰個問題喎，我哋下一節返嚟講下啦，好冇 ？OK。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